好，欢迎我 Tatanu， 今个礼拜有久违了嘅 Superhero Movie 频道，拍档依然系思婷， 系啦，好大家啦， 唔使讲噶啦，雷神三，诸神黄昏，我系即睇咗嗰日即刻就破戏院睇嘅， 嗰度真系睇到 trailer 好吸引啊，今次 trailer 其实系变得几大，今次嗱，如果从总结嚟讲，今次就系、是、即系有人即系网上讲法啦，雷神角色复仇者剧情。银河守卫队嘅 style， 哦系啊系啊系、啊，尤其是佢应该吸收咗即系嗰个 Civil War 啲即系右翼啊变形侠啲客串嘛，即系变咗好即系变咗即系好似又系另一套 Avengers 咁样。 因为今次啊，佢剧情话诸神黄昏咧，其实就预定佢一预咧系所谓即系佢啊设定就系、是、因为我唔记得一包神话我唔熟啦，所以即系诸神黄昏 Loki 搞出嚟嘅，结果成个神话世界散晒。咁今次都系嘅，我覺得佢最好嘢就係佢真係可以用 Loki 用最後用呢個兜翻成個古仔去做翻就係巨人王忽再巨人王忽嗰個成個世界滅亡啦。但係你滅亡咗冇戲做啊？點咧？佢用呢方法兜翻嗰下，我覺得係好厲害嘅呢樣嘢係。嗱，今次佢個劇本時間性應該就係 Civil War 段前後啦，佢又冇搭到正嘅前後啦。 系咁上下啦， 咁上下啦，因為佢一開頭咧就講阿雷神就去喺冥界打个嗰个诸神黄昏嗰个大佬，咁攞咗面具翻嚟，然后就捉，然后踢爆咗细佬扮佢老豆，然后就揾佢老豆，跟住老豆死咗之后就佢家姐海拉复活，然后翻嚟打咗将佢两个打咗二世界，嗰段其实系由嗰段其实好，其实佢巧妙地合咗一开头。佢可以翻，即系打一开就打大一场战斗啦，然后就翻世界捉踢爆 Loki 扮佢老豆嗰幕啦，咁我一直补翻翻诸神黄昏嘅 style， 即系一向以来嘅雷神 style 嚟嘅，跟住咧喺纽约嗰段咧就跳翻去Marvel 现实世界嗰只，即系Doctor Strange 嗰个世界嗰个 style， 嗯， 跟住一跳，跟住变咗所谓嘅 style 啦，佢其实后面你连换咗几个风格嘅喺度。 不过因为几个唔同嘅世界系好容易分得到唔同嘅即系背景， 同埋佢唔单止换背景啊，系连成个古嗰、那个风、那个画面风格都你觉得系唔同咗。例如 Doctor Strange 嗰度咧，佢系真系完全你觉得系入咗成 Doctor Strange 个世界嗰个主宰咗嘅。然后一去到佢跌咗嗰个垃圾世界嗰度咧，佢成个世界通咧就真系换咗加时啦。即系呢个咧又系其实如果喺古仔度，佢因为佢要铺，因为喺Avengers 4里面咧 ，Avengers 3啦，佢系要带出加时班有嗰四条友嘅。咁你唔用呢个方，佢咧其实即系如果剧情嚟讲就系利用雷神喺宇宙遇到加时嗰四条友，由嗰四条带翻地球，作为将佢四个卷入去地球嗰场战斗嘅一个契机。唔系话你好难拉，因为喺嗰度就加时同地球完全冇拉更嘅。 嗯， 你好难话佢突然间，因为千八一嚟地球，佢四个无啦要翻地球噶嘛？因为理论上佢就佢亦都冇理由特登为咗地球翻去不就理由打去聊萨洛斯打嘅。但如果有阿雷神同佢一起翻地球，咁佢哋俾你卷咗去就比较就呢、這个剧情就会比较通顺啲。即系你正合理化，唔系话你无啦要翻地球做咩啫？ 唔系即系佢哋冇乜诱因去救地球咯。 系佢冇理由，佢唔系冇理由啊。佢因为千八唔系嗰啲。等闲嗰嘢，即系佢唔系你话一只士气就惹得起嘅对手嚟噶嘛？咁无啦啦做嘢咁麻烦，人做咩啫？但系咁入你带翻地球，无啦啦俾卷入去，咁啱数咯。嗱，今次其实佢成个 style 咧就真系好八十年代嗰种，我又唔觉得 disco feel 啊，因为佢比起街市重要 disco， 街市我觉得佢都仲有少七，街市走嗰种就七十年代嘅 cyberpunk 嘅所谓 cyberpunk。而雷神咧就八十年代少少嘅，就叫做就系好电子游戏嗰感觉， 同埋佢啲色系好鲜嘅，仲鲜过即系加勒士嘅而家。 系啊，似电子游戏感觉啊，好电子 有啲荧，有同埋有啲荧光色 disco 咯，系咯。 啊 disco 啊，即系摩维加勒士嗰种咧，好你系俾人感觉就七十年代尾啊，嗰种点讲咧，西班牙风嗰种。一种好七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美国佬嗰种科幻 style，B 科幻片嘅 style。 嗯， 而喺雷神就系八十年代 電子遊戲啊 ，disco 嗰只嗰只 style， 佢有多啲舞曲嘅元素喺裏邊。 不是最流行啊，即係我僆仔年代嗰啲 disco 年。 係咯，咪就係落就係落啲嗰啲。係 咯，落啲年代咯，佢真係好堪正。就算你覺得佢係走所謂叫即係熱鬧啊，或者佢亦都巧妙地喺兩個喺嗰個 style 上做咗微妙調整。因為我嘅其實真係好做Marvel 嗰個企劃班，佢真係可以調整到每一套作品，你係揾到佢好明顯嘅一個叫做分別出嚟。唔会话重复即系咁雷神咁样呢套，你睇出你条街成日有分别嘅，甚至笑料我都系嘅嗱，因为系啊，我上次讲过，上次开咩讲过咧，街成啲笑料咧，其实我觉得系肉麻嘅，有少少勾咗通啊，即系唔系出咗，即系叫咗少少做咩作状一滞，系佢觉得好笑，但系观众睇住就有少少就系唔系好肉麻咗少少咧嗰啲感觉啊，即系唔知有少少作火位。但今次好咗，今次佢稍微夹翻低啲，啲唔系好笑嘅笑话咧，佢好快都过咗去。即系雷神第一，雷神咧，对阿哭同埋对阿班纳讲讲嘅说话咧，嗰笑话咧玩第二、第三次咧，快咗短咗嘅，第一次长，第二次短，第三次短啲。因为呢个笑话唔玩三次，可以听唔识笑噶啦。 唔系，加入笑咧，即系佢系蠢蛋型嗰种搞笑啊嘛，即系佢系两一成，佢系即系有种痴痴呆呆嗰啲咧，欢乐今宵系啦。但系雷神呢只佢系错，佢系错摸，即系喂，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喺度谂紧乜，即系例如你冇人会知道变形合衣谂紧乜嘢，即系你。之前見佢綠色嗰陣時都係喺度打交嘅啫嘛，你冇諗住同佢溝通啊嘛，然之後仲要係一個即係雷神一個咁樣嘅同佢即係做一個即係溝通咁樣喺一個佢連佢自己都唔識嘅認識嘅世界咁樣，有種即係錯摸嗰種感覺咯，就有啲唔一樣嘅，有少少係。 因為佢今次佢要突顯翻佢自己發，就有又唔能夠話完全照搬 Avenger 嗰只 style， 但係佢又但係佢如果完全唔同咧，就有，所以佢又好嘢一樣就係、是、佢真係用翻係成個，雖然話佢街市嘅失街市接近街市嘅通Avenger 式嘅劇情走向，但佢又保持翻雷神嗰種所謂叫做真係好似Doctor Strange後面最後嗰句咯。啊，多阿多阿星问佢，问雷神，你点解你嚟翻？问点解嚟纽约？长城光夫集嘅，即系嚟家族争产之类嘅嘢。咁成佢呢个第三集其实家族争产啫嘛，就系、是、老豆死咗，俾放纵家姐翻嚟抢翻个位，跟住赶走两兄弟嗰种家族争产，我谂叫做佢呢样嘢佢冇 keep 到，佢亦都冇成个就系、是、咁雷神始终雷神，因为当初话佢话有因为豪黑哭嚟嗰时候豪黑华星嗰个剧情啊嘛，因为我冇睇过唔知道豪黑华星，但系睇嚟就其实哭咧都系冇佢剧情唔多，其实都系集中翻雷神身上面。因为我最初听到以为佢系会将哭系一半嘅，但实际上其实主要大部分都系佢系靠雷神一个。 系佢系最佳男配角咯，因为佢始终都系丰，即系佢将个世界观丰富翻。就同埋即係講嗰個地方係即係有競技場嘅呢個文化咁喺裏面嘛。其實你睇返雷神有少少個劇情唔係同第一集差唔多，佢就係即係流落呢、這個 異世界， 係流落呢、這個即係第一集就係凡間啦，第二就 是神世公下凡嗰隻腳西啊嘛。 而家就佢都係冇咗個錘㗎，佢一樣係冇咗個錘㗎，佢就冇咗啲神力，跟住後面又覺醒，跟住就打將係啦打翻轉頭咁樣，都係一樣嘅。 佢喺其實另一場嗰幕係好睇，真係好睇。啱啱頭對阿哭嗰場，尤其是阿 Loki 嗰反應係正到冇一睇。哇！係咪真係一睇到就阿 Loki 扎實？我想走先。嗰只表情就你系仲系观你只你睇开 Avenger 你知你系完全明白到 Doki 咁惊嘅。 系啊，佢又几巧妙嘅。其实你谂，如果就即系个成套戏咧，我谂除咗拉尾之外咧，你掹咗 Loki 都冇乜特别大嘅关 系 啊。 但冇 Loki 你嗰场戏就冇入冇事啦。 系啦，但系雷神你系要有佢喺度，你又觉得丰富咗好多咯。 因为Loki 呢个角色喺第二集佢开始适用啊。第一集其实纯粹反派，因为典型嘅反派，但就开始发现咗佢呢个兄弟 BL 咧，观众拜啊！依第二集开始，佢两个兄弟互动，到第三集咧，第二集个兄弟嗰、那个兄弟嗰个交互动咧出咗嚟，到第三集咧，你更加讲到更加似兄弟啊！即系嗰种就系、是、有一段对白好精彩嘅就系、是， 每一次我你都叫顺利，而我每一次都顺利，而每一次我你都出卖我，点解次次都系咁样嘅咧？ 系 即系嗰种好兄弟 feel 嘅对白咧，系好你睇咗系会心微笑。 系，尤其是你经历咗复仇者同埋雷神二之后咯， 同埋呢样嘢就系下半日睇完之后会讲就系、是，佢原先阿 Loki 咪都好可爱，佢其实唔系好坏人嚟嘅。有关就系佢去咗做去佢扮奥丁做啲咩啫？整个神整个石像俾自己去睇戏，去享受，都冇咩坏事做过，系佢系小坏蛋嗰感觉啊！俾人就系、是、佢想即系嗰啲就系、是、我坐咗位之后做咩啊？跟住未走佳肴啊，享受啊，rap 噶啦，根本唔清醒世界冇啊，咁麻烦嘢唔啱我做嗰只 style， 即系我佢系俾人睇过好，咁我就嗰话笑出嚟嘅，同埋因为呢幕令到大家觉得佢角色更加可爱翻，即系之前佢第二集你唔觉得佢唔知想会又想做啲咩噶嘛？即系你唔知道，因为睇翻雷神二咧，即系佢扮成奥丁之后，大家谂住佢坐呢个位会做啲咩嘢咧？会有咩害下雷神咧？结果冇。完全冇，就系整个石像，跟住咧套戏好正，一睇嗰套戏嗰剧中剧，吓麦迪文，跟住有咩做人嗰个系基士诺法王嘅哥嚟嘅，吓，因为嗰个嘢嗰样好唔知咁似啊， 哦系啊，好似样啊， 好似因为佢阿哥嚟， 系因为系直头系佢兄弟，我唔知系哥定细 哥，阿哥喺翻， 佢之前好似有拍过戏嘅都有。 咁麦迪文最好型啦，一睇佢知麦迪文，哇！麦迪文定人做你唔系咁串系嘛？ 系咯，特登揾佢客串一幕。 好串，因为其实讲埋先，最英咗就系呢个又拍下手掌阵。你佢咪张罗又送咗边啊？纽约，你话之所以送咗一条街度，一剩咗啲废喺度，唔系呢个安老院嚟。江老即系出嚟抢咗家产，之后之后就送安老院。哇！呢幕笑碌咗喺度，堂堂奥丁好大碌嘅，乜我做主神啦、啊，安老院啊，笑碌咗喺度。即系佢呢个又神来之笔咯。喂，冇谂过就系佢将觉得咁人性化，但系又觉得好有几次佢嘥我啊！即系如果你作佢一个唔系好坏人嚟讲，佢又唔真系害佢老豆嘅。有咩方法啫？黐我老豆咁送安老院咯，笑到啊！真系唔得，精彩极点啊！又真系就系嗰场经典就大一阿对雷神嗰场大打去，好啊！你追咗试下，你追咗尝试到啦。哇！嗰日全系拍烂手掌嗰幕，跟住就真系好介时啦，抢飞机啊，飞嚟飞去嗰啲啊，就其实几介时嘅。一打到其实去到要翻去到打阿海拉啦，嗰场又系好复仇者赛嘅，嗰场就系、是。 另外一场系咪打飞机咯？ 啊，飞机嗰场严格嚟讲，其实即系空中战啊嘛，空战其实好加时嘅 style 嚟嘅。 嗰只我反而有啲 Star Trek 嗰种感觉，因为佢其实佢雷神去集佢即系两个同即系同嗰个Valkyrie 即系走出去打嗰啲即系飞机咁样，有啲似 Star Trek 嗰种感觉，我觉得。 嗰系我，因为之佢其实之前黑暗世界即系第二集咧都有空战嘅，但嗰场就冇咁，你觉得就感觉上，因为可能即系嗰个环境问题啦，背景问题啦，就冇咁街市化，冇咁色彩缤纷嘅。 哦，吓， 但就系同埋真系好街市化，就放烟花嗰幕又系，即系好街市嗰种好搞笑式幽默嗰种搞笑片嗰种格。 哦，同埋今次直头系因为佢啲飞机都系一样系嗰种即系点讲？ 科幻片 style 咯， 系啊系，即系太空穿梭嗰种穿梭机嗰种感觉啊！咁啊，直头系基本上系楞埋，即系佢可以将你即系佢说服到你去嗰个世界系同 Guardians of Galaxy 同一个世界咯。 因为佢就系呢、這个，因为就系靠佢练啫嘛。佢就话今次佢最后佢结果都，我初以为佢会彩蛋，又加少四条出嚟，但系都系冇彩蛋。 哦，系喎， 冇啊！今次佢我谂佢有少少叫吊你瘾，就系、是、佢之前系咁放彩蛋，等你包佢睇晒落去，所以今次又系蜘蛛者又系故意唔放彩蛋，等你班以为系彩蛋啊嘛！呢个有几系几聪明嘅，因为呢、這个时候我觉得去到呢个时间潮都冇必要用彩蛋噶啦，谂下蜘蛛者七月、十月，跟住下一月就黑炮，跟住四月就已经系无限之战啦。咁呢个时候我冇必要再塞彩蛋去，费事咁搞乱晒龙仲衰。 我其实佢太复杂啦，因为佢今次佢个即系例如佢今次Doctor Strange 佢都有少少特登揾戏俾佢做嘅，即系揾咗一幕俾佢。 因为佢串翻串翻 Doctor Strange 出 ending 嗰幕啊嘛。 吓、啊， 哦，那個因為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是、嗰、那個計即係個計劃啦，咁啊要拉要將佢哋楞翻埋一齊。 因為你要俾翻佢兩個，因為 Doctor Strange 又係同同 Avenger 佢冇連接，但有咗嚟神呢個連接，佢哋就俾就會有一個連係關係。 嚇、啊！即係純粹係俾佢哋見嗰一面咁樣咁嘅。 起碼有個交，起碼你知佢邊水打邊水啦，你唔好、一落嚟又突然間走埋嚟啊！ 即係唔係到時你到時如果即係 Avenger 第三集個劇本你就好寫啲，你唔需要有好多即係 introduction 嗰種。咁你睇翻上集上即係雷神三已經見過㗎啦，咁樣咯。 咁又好交好交代啲。因為呢樣嘢其實Marvel 電影，即係Marvel Studio 咧，真係好佩，即係我覺得好佩服佢就係、是，而家睇嗱雷神第一集係唔好睇嘅，唔係麻麻地好睇啦，唔止話唔好睇嘅，麻麻地啦。跟住第二集唔錯好睇，即係我翻嘢睇翻啲佢嘅唔錯好睇。第三集好好睇，佢一集升一集嘅。係呢個係 Marvel 電影機會嘅特色，第一集 OK 好睇。甚至叫做麻麻好睇，即系睇完之后你话几好啊，唔错咁样。跟住第二集好咗好多，第二集更好。 佢捉到条路啦，因为佢前面嗰主要都系雷神同埋美国队长嗰啲，佢本身嘅背景都系比较闷少少嘅，咁啊难。咁你一系就改得好劲，一系即系一系就一系 就你有得系闷。稍微悶悶地咁樣過咗佢就算，就當係介紹咁樣。佢而家就捉到條路，其實例如蜘蛛俠咁，佢咪改得犀利少少咯。 但其實蜘蛛俠都仲未話，我覺得蜘蛛俠佢未去好盡嘅。 嚇！ 呢、這個咧就我以前喺依個系列依個都講過嘅。Marvel Studio 咧，佢係知道佢又係好大好夠好有耐心啊。第一集佢攞係主攞係介紹角色同基本世界設定。就闷啲唔紧要，总之你唔会令你觉得黑眼瞓得噶啦 ，OK 好睇得噶啦，咁你交代晒角色，铺咗啲剧情啦，第二日就开始去玩啲料，烟料。佢另一佢唔会第一集开始，佢唔期望第一集就要好爆好劲嘅，佢另一第一集就另一第一集睇到黑眼瞓好过第一集谷到爆，跟住第二集无以为继。同埋第一集你咧要交代角色嘅设定嘅背景咧，你好难爆得起嘅。谂下，最近超人个铁英雄咁样，一集其实佢净系讲佢由僆仔变到，知道佢拥有，知道自己拥有神力外星超人嘅时候，佢发咗大神讲交代戏啦，净系讲嗰段，净系讲佢得咗超级力量嗰时讲咗半集咯。咁、一套戏得两个半钟头多啲，你已经去咗成个钟头，而家个钟头点你晓飞都冇用啦。 Marvel 就好啲咯，后期即系我觉得佢后期就捉到嗰、那个捉到条路点做嘅，即系佢加啲唔同嘅元素落去就丰富翻嗰个角色，即系 Ant-Man 同埋 Doctor Strange 咁就佢都系第一集嚟嘅，但系佢就 好咗好多， 系啦，佢好即系佢 开始掌握到第一集点样去平衡到介绍角色同埋好睇嘅嗰个平衡点， 系啊系啊冇错。 最初时早第一世即系佢第一阶段嗰批英雄咧，第一集其实真系讲交代角色多于即系铺剧情， 我闷系噶，系啊系啊， 唔系慢慢好睇啫， 因为佢睇先第一，佢系唯独系即系 Iron Man 比较好啲啫嘛。佢第一，如果佢 Iron Man 比較好睇，係啊 ，Face One 第一 Iron Man 係比較好睇啫嘛。美國隊長雷神都係悶嘅，哭就唔好講啦，哭就你哭就係純粹呢個另一個，我當係一個外傳嚟，唔理佢可以。 佢都係介紹嘅，其實但係佢就 因為演員麻煩啊嘛。 唔係同埋一方面啦，同埋另一方面都有版權問題嘅。 佢係好，因為哭係好心，好鬼麻煩。佢就係你唔可以掛哭嗰個名，其實你可以俾佢出場，但你唔能掛佢招牌。 哦，系啊，我系得嘅，但系咁问题之前啊，嗰、那个主角都有讲过，即系 Mark Buffalo 都有讲过，佢话因为Universal 嗰边好似唔系好想拍咁样，咁所以先至 费事烦啊，冇无谓啰嗦啦，呢啲嘢即系既然因为呢大公司咧好鬼麻烦，你唔准拍算了， 即系佢冇 Sony 咁进取咯，嗰个 一相因为相比个 Sony， 佢真系拿住手上边嘅 Superhero 版权其实好少 啊， 好簡單，你 Fox 本身佢手頭上佢揦住，除咗有 X-Men 系列之外，佢仲有係 Fantastic Four 咯，同埋如果大片嘅話，佢仲有係怪獸與差產 Harry Potter 系列。咁佢有 X-Men 系列同埋 Harry Potter 系列呢兩個大呢兩個所以呢個叫大片系列嘅話，其實佢唔使佢所以叫拍娛樂片，佢唔係太擔心。華納佢本身嘅超英雄片嘅呢個陣間，我未有機會再講嘅。迪士尼又唔使發，迪士尼根本上迪士尼世界，而家迪士尼帝國嚟嘅。 嗯， 今年年尾另一今年年尾 Star Wars 啦。 依轮已经系咁播出下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 连 Star Wars 啊，跟住迪士尼一年起码至少，迪士尼本家年起码至少一至两套，一套至少一套。而家 Star Wars 一年一套，跟住 Marvel 一年两套，一年净系佢嘅超级大片起码五至六套咯。唔横数你、啊。 Marvel 多三套添啊，如果多起嚟。 多咗两，今其实今年要三套，纯粹系因为阿 G 姐翻嚟摄咗期啫，平咗两套嘅。佢都系一套二月。 唔系，佢褪咗噶嘛，原本系黑豹十一月噶嘛。 哦，系啊， 褪咗嘅。即系佢有时系三套嘅。 两套三套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今年其实最濑嘢就真系霍士，反而今年霍士好似今霍士又出咗 Hero， 好似未边套得 Logan 咗今年。 冇去电视剧啊嘛， 系咯。今年霍士，今年霍士 X 咪系得翻得 Logan 一套啫嘛。 对， 即系 Deadpool 下年， 下年系啊 ，Logan 一套啫嘛。所以其实而家提我话啫，霍士其实几而家系几尴尬啊。你大你佢嘅 X 系列，佢而家重启，谂住重启，唔系重启，你又未要确定一个新方向。佢Deadpool 同埋 X Force 佢又未咁快，呢两个新系列。所以所以佢而家今年之后哈利波特好似今又下年先有， 下年， 所以佢今年霍士其实会有佢真空期，今年霍士 系佢系电视剧咯，睇佢扭睇佢即系将唔将电视剧嗰边拉埋过嚟，因为佢嗰度 gift 都系即系嗰度唔记得系咪天赋异能咁样，电视剧其实都系 X Man 嚟嘅，但系佢就电视剧咁我睇下佢会唔会将佢串即系。拉埋落去电影嗰边一齐，即系叫做同一个宇宙观咁样咯。 嗯，呢个就睇下佢点，睇下佢霍士点啊。因为佢霍士而家系叫做世代交替期啊。佢佢嘅新嗰套开 X Men 佢又唔知想开又唔想开咁款。 系啊，所以我睇下个电视剧咯。我谂佢有啲走盏位啊。佢如果佢第一季咁样，佢咪唔做咪唔做咯。做咁佢都做，即系佢敲即系搏中咗，咁咪啲演员咁咪直顺住个势咁解 咯。 系啊。 啊，讲翻雷神啦，今次最后嘅有一场最后一场，佢真系用最完成啲诸神黄昏嗰个近期，我系呢个结局系我几意外嘅。我真系估唔到佢会将要个兜翻成个诸神黄昏嘅神话嗰个结局，但系兜翻嚟咧系用 happy ending 喎，你又要，因为你冇，因为 Marvel 电影冇可能系 bad ending 噶嘛，咁佢成个神话世界面喎，好啱一句讲，佢一句兜就话，总之有人民地方，嗰就正月界，一句兜晒，哇咁样得啊，咁兜都到啦。 嗰下有啲急噶，你话真系，喂成个国家啲人上晒飞机喎，咁快手啊！ 不过呢个就系喺呢个港股冇博股啦，同埋国家有几多人咧？ 即系 应该几万人，哇，有几十万都几万人都难啦，冇几十万啦。不过呢个就港股冇博股啦。 系咯，唯有系咁咯。即系你又咁啱又有咁大嘅飞机载到啲人， 算点大夸张？不过呢个就即系呢个咧，呢啲二组合我可以接受嘅。即系反正佢就有咯，冇必要偷咁大嘅飞机。不过佢呢个除咗讲啦，即系佢中意佢呢嘅嘢，我觉得你交代冇办法噶啦，因为你要安排，你唔系边个安排咗咁巨咁巨成个，即系成个移民船咁大嘅宇宙战舰啫。 系啊，佢有顺手即系漂白埋阿 Loki 咯，即系你翻嚟救家乡嗰个，即系佢即系最后佢都系有翻去帮手嘛。 佢其实真系想漂，同埋因为想漂白佢嘅，因为角色受欢迎啊嘛。 系啊。 希顿受咁受欢迎的角色，佢第二集佢已经受欢迎噶，佢已经好抢咯， 好抢佢哋两个 兄弟啲好好睇，因为其实第二集佢雷神第二集佢真系确定咗埋佢嘅定位就系佢同佢兄弟 B 兄弟 BL 吓，呢个系应该系复仇者嗰阵时定嘅，但系嗰阵时复仇者佢哋啲戏份夹埋都夹埋都唔够多，因为咁你始终稀释咗啦，咁多人。系啊，咁你第二集就大玩特玩啦，叫做 第二集玩到尽嘅啦，喺 BL 情，跟住佢今集正又继续又 BL， 不即系拍档噶啦， 拍档啊， 喂 搵人帮呢支桥嘅，搵人帮佢就话咩搵人帮，我好丑啊，唔丑你做噶嘛，嗰日佢喂咩搵人帮就哇，我谂嗰日好绝啊，真系亏佢谂到咁绝嘅桥咯，但系好笑啊，又真系好即系佢好喺多地方写出就系嗰种咩啫。虽然两兄弟成日同我九哥大，你睇出佢哋系两兄弟嚟嘅，佢 系，佢即系佢哋有个默契喺度啊嘛。 嗰种默契系好微妙默契。 你同埋佢哋对话就你之前都冇咁明显，佢今次又其实三即系一句两句已经话咧，其实佢哋真系生活咗好好耐嘅感觉咯。 咪用佢开头话八岁嗰时有边只蛇，有话有牙，哇！成八岁啊！ 嗱佢啊，佢最紧就系佢第一次佢佢即系探嗰时咧，佢用佢话投射啊嘛，话投射咗个监狱噶嘛。跟第二次佢见咗就攞罐掟佢，我确认系真嘅啫。即第三，如果系话，如果你罗南嚟，嗰下真系做得好，嗰下系拍烂手掌，佢真系将呢个 get 佢一路铺埋铺，第三下揽我系够感动啊！嗰下系，即系冇话出嚟，但系冇影出嚟，但系你知道佢下佢嗰个兄弟成秒嘢系做好正，系呢样嘢佢真系铺得好巧妙，铺得好好好嗰段，呢、這个冇得拍烂手掌嘅。 导演同编剧嘅功力咯，呢、啊這个就 系佢认为佢两个半零钟两130分钟，都两个钟头多啲。 系 时间唔多，但系佢加其实剧情转加落得几多噶，其实系三场一开头打喺地狱去打嗰、那个魔神啦，跟住翻跟住一跳去打喺海拉复活，然后跟住而家去到红黑华星嗰度斗气场，而家秘密佢嘅剧情系转几密噶，以外就因为如果你简单讲，其实几复杂下嗰，但系佢嘅两个钟头塞得晒。 同埋各有氣氛咯，你又唔會覺得有邊個特別特別即係點樣特別忽略咗 嗯， 係啊，個感覺就係幾平均咯。你如果你夾硬要講嘅，你即係間角就冇往事咁吸引咯。你覺得佢純粹係即係純粹係你話咁，你話佢咁犀利就咁犀利啦咁樣，即係咁難。你話咁難打，佢就真係咁難打咁樣，唯有係咁樣要挑剔嘅話。 唔係佢一句就係佢為吹，依個係典型吹打噶啦。雷神最后系得翻只眼嘅，喺吹打佢就冇，喺吹打时执咗佢，用 C G， 因为佢系就系俾阿海就画咗只眼走嘛。 哦，系啊， 咁喺吹打里面就冇嘅，废穿甲唔穿桥佢。呢度就系睇翻佢，哦，原来执咗，原来呢度执咗，即系呢个就其实就上一次我见到咁明显地，一眼睇出要执用 C 执咗就系死侍吹打影住屁股。但喺戏入面系用穿咗窿嘅，佢粒就大粒仔打穿咗屁股啊嘛。 哦，吓， 喺夜吹眼冇个子弹窿嘅，但系咧喺睇嗰时咧，佢有系明显有个子弹窿，跟住嗰时睇咗几次。 我而家都好兴嘅，好似话 唔专拣啊嘛，佢故意执咗啲撕执咗啲嘢啊嘛。 系啊，都唔止啊，有啲好似话有啲嗰啲叫咩，即系好似上次自殺特工隊嗰度，好似都將即係有啲性，即係小丑，即係小丑女去入場係性感啲嘅。咁佢係都執咗少少一啲，即係露得少啲咯。個吹打就，因為你吹打始終可能播出嚟就要即係顧，可能電視又好，定係有啲尺度問題啊嘛。係啊， 嗱依球大腳而冇意外就慘死㗎啦。黑豹嘅吹打睇咗，我睇咗啦。佢今次嘅就黑豹吹啦个通唔知嗱，就咁睇吹啦个通，反而我佢走咗去寻啲比较严肃啲路线喺个通。虽然我觉得严肃有限嘅 Marvel 电影，但系感觉上佢会比Iron Man 更加严肃，似乎走所谓叫真系所谓沉重啲剧情，沉重啲剧情路线。感觉上就系、 是、即系啲种族嗰啲，同埋佢系始终即系嗰啲国家级政治嘅嗰啲劇情咁又相對個感覺嚴肅啲、認真啲咯。 嗯，感覺上係佢通同埋個劇情風格應該比較係劇情向嘅，但係知點樣連住又未知啦。因為依套嘢，我覺得佢都係會黑。這個我係作依、這個黑豹，我覺得佢劇情嘅走向會係作為連接 Civil War 同埋Avengers 四嘅一個連接性嘅嚟嘅。 Avengers 即係隊長嗰邊。因为喺Civil War 之后，佢又系佢收留咗队长噶嘛， 应该三好似 Civil War 之后，佢最后佢冬兵又俾阿冬兵啊队长佢全部匿晒喺阿达嗰度嘛，咁应该作为佢系攞嚟连，即系用呢个连住 第三集 噶，Civil War 同埋安卓环战争咯。 系， 然之后作为连接性咯，应该就咁样啦。佢所以唔系话你好难就将阿黑豹拉入去嘅。 嗯， 咁大致上其实差唔多，因为其实今次我就好满意嘅，系好开心嘅，由头笑到尾嘅，好开心。但系你觉得佢，但系你又唔会觉得呢种笑法唔系雷神？我即系你唔觉得呢套唔系雷神？我觉得最难得系一样嘢，因为有时你成个充满得咁紧要嘅话咧，啲观众系会唔拜。但系呢套观众拜之余，你觉得呢套系雷神？就算换咗通，你觉得佢依然系雷神？嗰下我系好，我觉得系好嘢。依下系我唔知，我唔知点样做到嘅。 佢用人物关系 扣出，即系扣连翻出嚟咯，即系系咁样。 诶，佢好低分，你觉得佢系女神？ 因为如果你话佢唔系女神嘅话，你换咗个男主角，即系换咗啲角色就得噶啦嘛。基本上你咪当即系求其你当系新人都得都 OK 噶，你剧本套落去嘅啫嘛。呢个，但系佢就用啲人物关系啊，同埋嗰啲即系嗰啲叫咩？即系嗰啲笑话嗰啲去串，即系去带出翻佢系嗰个角色咯，啊！ 其实呢样嘢就我就真系佢换通成功系好难噶，其实系换一咁咗咁大规模咁样，成个基本上成个将雷神二同雷神三，你发现两个唔同嘅风格嚟嘅，完全扭晒去。 哦，系啊，咁因为同埋雷神系搞笑咗噶嘛， 系搞笑咗，因为雷神二其实佢系冇佢比较古俗啲嘅，所以其实典型肌肉猩猩咯。但今次多咗好多笑位，佢系个冇雷神，感觉上佢除咗雷神二，佢比雷神二佢嘅俾人感觉就系啲形容就咩波大望路，波大望路嘅猛男。 咁佢系用即系佢系做蠢蛋嗰个嘛？ 今次多咗呢个，除咗做波大望路之外，多咗好多人性化表现，即系嗰啲亲切咗啊！ 佢第一咁你谂下咁，佢第一幕已经学精咗啦，即系佢玩嗰个巨人 玩系咯。 系啊，即系佢你发觉佢系被即系佢地球系有改变咯，你成个人系 转变咗， 系啊，轻松咗啊，即系同埋有啲即系有啲地球嘅嘢喺里边，佢唔系纯已经唔系纯粹一个雷神咁简单，咁蚀咁 成长 单一啦，系啊。 另一个咧就系其实留意到嘅，就系佢喺一开头喺纽约嗰度，我洛奇问佢女朋友，佢飞咗嚟啊，会飞啫呢啲嘢。即系佢几聪明嘅，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Natalie Portman 唔想拍女神，佢讲就系典型嘅就系攞咗奥斯卡影后啲人就串噶啦。佢讲我同奥斯卡影后，我点解仲拍埋一个花樽位咁嘅片？你做呢片就辛苦，又花樽人工又片酬又奀， 系。 佢话最紧就系花樽啊嘛，对佢讲就系、是，即系香港咁攞完金像影帝，梗系拍啲艺术片，懒系证明只有演技嗰只嚟噶嘛。 系啊，即系其实如果 Marvel 要同佢丢，又冇话冇唔得丢，因为即系又冇话冇得丢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讲漫画嘅话咧，咁佢其实佢个角色系接咗雷神棒嘛，但系你又推得太快啦，如果你第三集你咁快就 佢话佢唔系咁佢话分手啫，有个到头搵人兜咗翻嘅，因为即系其实情况就似咩啊 ？Iron Man 里面怪力夫拍得耐，即系怪力夫拍得耐又系唔想拍嘅，但系后屘点解就喺蜘蛛侠里面最后翻出嚟？佢仲喺后面系后面嘅演员表演拍第一添，即系好简单就系 咩都有得倾 咯。简单嗰就嗱，钱就俾唔多你噶啦，嗱面就俾足你。等佢大家觉得，等我哋等所有人觉得你系我系好嘅成员，请你翻嚟嘅，咁面攞，咁你面攞足晒啦，咁咪常咯。讲真，你荷里活啲人攞要面啫嘛。喂，佢要附加得老实啦。荷里活女星系荷里活系好唔公平嘅，女星咧一个一百个年纪咧，你系搵唔到 job 就搵唔到 job 噶啦。 哦，咁呢个话唔止荷里活嘅，即系世界周围都系嘅。 咁你讲真，你奥斯卡你奥斯卡影后点啫？讲真就系你过咗巅峰期，你已经唔系多 job 作业噶，作为有几多戏系可以好似 Marvel 电影咁全球见到你个样咯？ 喂，佢剧本上有啲即系点有啲先天不足嘅，你好难将个女主角。即太大幅度咁去加气氛啊嘛， 始终你系埋男主角咁啊，超级 hero 咁啊，女主角加气氛有多嘅话，你冇乜戏可以做啊，咁呢你叫佢冇机会发挥啦，咁扭屎忽翻入。 咦，今次咪雷神三咪考，即系有少少巧妙，佢将佢今次嗰、那个 就系你话佢唔话嗱，佢同阿韦基利冇任何爱情线嘅，咁俾咗空间你就系、是，到时嗱，如果反正冇爱情线唔系大问题嘅，去到呢集。到时候如果你复仇者四你肯有情客串一两场，咁咪大家开心咯。你唔肯客串咪继续丢空佢当冇事发生过咯。咁就唔使烦啦，因为到时因为你唔知听嘅事嘛，突然间到复仇者你真系去倾验数啊 Natalie Portman 又同你客串一两场戏，喂倾验数咁点啊？咁你唔通你唔俾佢出嚟咩？咁而家留翻空位，咁大家等佢又翻嚟，大家开心咯。即系贵妇拍到路咁样，佢着蜘蛛最后一幕，佢出嚟，跟住同阿钟离结订婚嗰幕，全然话声噶 ，Happy Ending， 大家开心就得。观众开心，演员影后攞足面 ，Marvel 又开心，大家好。呢样嘢好就做黑寡妇嗰个有演员。 做想成嘅做恩做恩神咧， 吓斯嘉丽做恩神， 斯嘉丽做恩神，因为聪明咯。讲真，嗱，佢本身系做维斯东京出名嘅，大家知佢做文戏出身噶啦。咁佢做佢做咗 Marvel 之后，大家知佢系做打女，咁佢之后可以做打戏啦。但系佢照做 Marvel， 佢唔知道 Marvel 佢身材一定低过其他人嘅咩？但系有几多套戏好似 Marvel 咁全球上嘅先？全球影迷认得你，咁你票房你多人识你嘅票房，你同人讲掂数啊嘛？依日 Sky 做 Anson 聪明嘅地方， 有打知名度咯， 打知名度咯。之后咧就系你讲真系啦 ，Tapperman 你系全球知名，但问题就系、是、大佬你全球知名同埋你喺 Marvel 嗰度全球知名两样嘢噶嘛？因为 Marvel 嗰啲就系、是。咁即系你嗱 ，Tapperman 做咩即系奇形金乃迪揾鬼大咩？冇话刻薄讲句啦，系嗰啲闷，系嗰啲冇人，即系中意睇戏人先可以睇啫嘛。一般家人，一般合家欢大细唔会睇睇噶。 唔系，因为始终个文化就有差异。你如果你纯文戏嘅话，嗰啲咧，即系你文学性好太高咧，你地域有个地域嘅限制喺度嘛，你打咪就系国际语言啊嘛，打交咪打交。 同埋你好难，同埋冇乜几多套戏真系可以叫做去到啊名副名义，即系实际上即系名副其实解全球性嘅。有几多套啫？你即系星战嘅过咗咁耐咯。阿 Tapperman 而家佢真系靠你仲系术片艺术片系你国你满足人啦。到头来艺术片咪你片又嗌得有限啊嘛，同埋打唔起全球知名度啊嘛。到啦，讲真，你做紧个艺术片，你嗌片就嗌得唔高价。 因为咁你讲开，如果咁讲，你荷里活其实真系始终都系动作片先就系世界。 娱乐片系世界，呢个娱乐片啦。咁你拍娱乐片世界，咁你拍娱乐片嘅，你又拍咗大码头嘅，咁阿贵拍咗龙眉聪明。 娱乐片当中你又系以动作片为主 啦，因为动作唔使用脑啊嘛。 系啊，动作咁又打交又世界语言，你好难教，好难。即系好难话揾套文戏系好世界性，大家尤其是笑话又系有啲地域限制，你又有啲唔识笑噶嘛，你美太过美式幽默嗰啲。 话笑话咧，同埋美国嘅喜剧片咧，好多时候都低成本 B 级片嚟嘅，佢都不屑拍啦。搞笑片你不屑拍啦，艺术片又艺术，嗰啲艺术片咧就攞张片，你B 酬又唔高啦，咁你话开饭嘅话，你结果因为最简单，贵妇拍得老虎翻嚟，其实就原因就系冇钱啊嘛，即系刻薄讲句啦，你唔好生噶啦，你 Tapperman 唔仲可以有权去卖下清出，仲有权就系我仲后生，你唔后生噶啦。现实啲翻去，咁你有钱，人又俾足面你，总之俾足面你啊嘛。又讲真，又讲喺个圈里面。条气常嘅啫，条气锯啲噶啦。嗱，最后嚟讲下两个礼拜后啦，正义联盟，我嘅你认为会攞机会几高啊？ 都好高啊，因为佢今次我唔知佢撑唔起，即系唯独系一个神奇女侠系比较有吸引力多啲啦。其他咧就如果你睇 trailer 嘅话。即系之前又话你话 Flash 嗰啲未完全未，几乎系完全未出个场咁滞。你话佢咩？即系点讲？有冇？即系有冇吸引力？你好难讲啊！但系你其实睇完 trailer 佢都系即系点讲 ？Fifth， 即系嗰啲叫咩？即系点讲？半桶水咁样嘅啫。你都唔觉得佢特别好吸引嘅？Aquaman 啊，咩 Cyborg 同埋 Flash 都系，你唔会觉得佢特别好吸引嘅，甚至系。甚至系贱价啲讲，即系衰扑街衰啲讲句 ，Batman 都唔系好吸引嘅啫，真系又系靠神奇女侠一个撑起又真系掹啲。你谂下超人又我谂超人佢好似话复活噶嘛，但系就相信都唔会。 应该我咧佢应该又会复活，但系唔会佢而家应该复活复活，但系佢唔系一齐睇啫。 系佢即系咁，但系佢阿 Min 佢即系佢唔会占好重气氛啦。同埋佢好拉咩先服務又唔會話令人好期待囉。咁所以你即係有個劇本又複雜嘅時候，你真係敏啲囉，我覺得。 我其實係有少少窄窄地今次唔係好太我唔係好有好期待啦。我覺得一半一半嘅。 係同埋你睇完 trailer 你都會覺得好似唔係好捉到佢個劇情講。 我係唔知道佢想個風格係想點。因為其實唔係知佢有乜。 即係吸引嘅賣點喺邊度啊？ 啲復仇，因為依樣嘢其實真係最大特色就係佢今次有水行俠啦、Flash 啦、鋼骨三個新角色出嚟， 系你要重新介绍真系好烦噶。 Marvel 啊，拍咗两套 Iron Man， 一套侯克，一套美国队长，铺翻跟住一套雷神，花咗好多时间先慢慢去拍套复仇者出嚟。拍成拍咗咁多戏，每个主角拍一套就两套啊！佢快铺几多伏线，先铺几耐先拍下复仇者。你而家一套超人，一套BBS， 一套成有三套。 三套。 你最大问题就系你角色多六个喎、啊，你六个有我够超人啦，你五个，你只有三个新角色嘅，而家多咗。 佢同最惨嘅之前冇乜点介绍啊嘛。 就 系 咯。 如果你话神。不过神奇女侠就唔得，BVS 嗰阵时你介绍下， 短系介绍咗嘅， 出下场，喂，嗰个系真系好简短嘅介绍，太简短嘅介绍，即系你可能你渗多啲嘢落去嘅话，你一早知道佢系啲咩人，咁样你就容易搞啲，你咪即系睇嗰段片，即系好短嘅片就真系难，即系你唔会 get 到佢系咩角色。 佢而家想嘅打做手法就类似BVS 介绍神奇侠咁样，就系 BVS 就神奇侠做出咗嚟，做出咗嚟唔介绍佢，然后之后拍俾佢喺度独立电影。而今次就系唔介绍三面猛兵出咗嚟先，然后之后再拍个独立电影。依招得唔得就两睇啦。神奇女侠系佢掂纯粹因为神奇侠本身个剧本系难得地唔讲大道理，因为死人话啦咩，懒系要讲啲大道理嘅，即系懒系要心快，有啲主题思想咁样，即系 B S 咁讲系神对人嘅，最主要系神对人。跟住自杀特工队咧，懒系要有啲深度嘅，结果两头唔到岸。但系神奇侠好简单啫嘛，大兄你出醒。公主角世纪简单剧情唔使用脑啊嘛， 佢都有，但系就唔系好主，唔系好重点。 唔好重点，即系佢介绍就系佢讲就系个男主角就其实人类战争唔系咁简单，但系结果就咁简单啊嘛，就因为简单先睇爽啊嘛。如果你而家又要搞啲冷复杂嘅嘢，你睇反思嘅话咧，好赶客噶。你可以讲大道理，平轻啲。你主依个系大家睇系睇爽睇痛快嘅，睇有型有款嘅，一神奇立拿出嚟好嘢嚟，咁冲翻咁阵嘅，而唔系话听阿超人喺度讲下啲心路历程啊，嗰啲反思，大佬唔系呢样嘢嚟噶，即系睇下佢捉唔捉到啦。即系如果佢掌握到呢个风格，就唔好讲大道理，依个系睇爽嘅，咁 OK。但我都觉得呢个而家知唔知几长啊？ 就好似未知道。 我而家都未知道几长啊。好似因为我而家仲未知道佢究竟几长，两个半定三个钟。如果三个钟死人嘅大佬，因为Popcorn Movie 应该讲系动作片咧，两个钟头多啲系一个叫做最啱嘅啦。两个半钟头观众已经会攰嘅啦，如果三个钟头随时哇喺度，即系你教父冇所谓，因为你闻气俾时间唞你去厕所，三个钟头你恐爆嘅大佬，有人背可乐，即系佢一定要时间调去教翻嗰个。点讲咧？即系注意集中，集中力啊！你一般嚟讲，你睇戏咧，你好啦，你 keep 到两个钟头左右，其实就已经系极限嘅，人嘅集中力系唔能够维持到超过两个，即系唔系应该讲人喺嗰种密集性嘅疲劳轰炸，嗰种由头打到尾 ，bling bang bling bang 咁打咧，两个钟头多啲咧，就基本上系已经接受到嘅，超过两个钟头就会开始出现就。头攰啦 ，kick 卡嘢啦，依家先搵到资料咧，搵紧。 你咩嗱？冇话完全唔得嘅，但系你个节奏要掌握得好好咯。但系就一般嚟讲，呢一种即系话呢一种超级英雄嘅片咧，又比较难。 你真系仲系而家我睇官方仲系未有时间，我即系分钟惊佢两个半钟嘅大佬。 系啊， 因为咁多角色， 我以为香港冇话两个。 好会几 high 两个半钟嘅嘢系几极限嘅，即系睇下嗰个编剧点控制嗰个节奏导演，因为两个半钟其实已经超过，已经系有少少 over 咗噶啦。 但系佢咁多人物就哇难搞啲、啊， 唔好三个钟，三个钟会死人嘅，三个钟，三个钟嘅话一定 三个钟就死紧啦， 晕嘅会晕嘅， 三个钟死紧。你谂下上次 BVS 你净系基本上就系介绍一个Batman 啫嘛。神奇侠唔系冇，但系佢唔系好重点去纯粹穿插咁样，就冇好即系话冇咁详细咁去教我讲啦。咁你谂两个半钟都瓜啦。如果你哇，你今次要介绍三个， 会晕嘅，观众会晕嘅，系唔系话你嘅解问题系观众嘅神经会攰啊，时间太长。你同埋你三個鐘，你同埋睇 Pokemon Movie 打一段打到平平噶，哇！大佬你三個鐘頭真係打到羊眼睛發作噶，你咁樣係咁閃嚟閃去， 哦，咁都系。 依家重点嚟啊！咁你睇下啦，首先16号嗰时，因为我又系去日本嘅。 诶、欸，唔系有啦。有啊。美国嗰边有揾到诶、应该系121分钟。 哦，啱做。哇， 咁就好好多。 好多，佢宁愿嗰三条懵丙系纯粹介绍角色出嚟打啫。到之後再補翻去專屬電影咁。 希望佢唔好太貪心，即係純粹揾佢嗰陣時，輕介紹咁咪打一，咁就即係佢哋 join 咗就即刻打咯，就最比較好啲。 即係成其他模式咯，出嚟出幾場戲，跟住就明明打啦。咁咧，你唔使花咁多時間介紹佢，跟住之後佢派到專屬點俾佢，咪搞掂咯。 佢都計劃咗啦，但係除非今次賴得好金嘅啫， 應該唔會嗰個金就唔會金太金嘅。 我諗有神奇女俠撐住就都有一定嘅水，一定嘅票房啦、 票房就唔擔心，票房從來唔擔心嘅，係問題就係口碑嘅啫。佢一叫做唔叫好嘛，睇下佢會唔會，睇下佢可唔可以 keep 到，即係叫 OK 評價啦。唔使話，我覺得佢唔使去神奇女俠嗰啲評價。唔错，大家睇到 OK 收货已经其实已经即系啦，因为你仲要铺排其他卡嘢咧，跟住两个钟就差唔多啦，两个钟就好啦。今次我讲就长咗少少，好啦，咁下一次都应睇下个人唔知讲乜，跟住再下一次就应该轮到系我翻嚟再讲就系、是、正如话，希望我唔会俾佢帮助出真系嘢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